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许老师，前度阿宝又重来。 什么叫前度阿宝？ 啊，前妻阿宝吗？哎呀，阿宝真是，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你看你来了，我高兴的眼镜都戴反了。 这是 style， 我知道 style， 听说是上流社会刚刚从那个欧洲回来带回来的战利品， 没错，而且是巴黎上流社会的 style， 真是令人气愤。 子东老师也表达一下抒情嘛，阿宝，咱好久都没见了。 我特别怕看到子东老师， 为什么呢？ 我不晓得， 我看到他话都说不出来。 我每次看到子东老师都觉得我今天一定要讲出一番非常有内涵有深度的话，那种感觉真的， 你好像大教授啊， 我看到你怕，就 是，大教授见到小美女啊心里是最紧张， 对， 哎，感情最复杂，嗯，啊， 我每次跟他做节目我都觉得他懂的事情真的好多好多。哎呦， 你真的 是特别忐忑， 你们要嘲笑我也不必当众嘲笑吗？ 大教授对小美女一般都是会留下这种印象的。 想多， 而且你们俩有缘呐。 怎么说？ 他今天一来，我才知道徐老师，就在前不久嘛，刚从印度归来。 我也去了印度。 他也是刚刚归来。徐老师那个原因呢，啊，至今成疑，就是为什么孤身啊前往印度？ 是去修行， 寻宝，寻宝， 还是去学瑜伽？ 寻宝，阿宝， 寻火去了。 对对对，阿宝有没有穿沙粒的那个照片呢？ 我今天没有带来穿沙粒的照片， 但是有在印度惊艳的场面吗？ 有没有点红点？ 那个点其实是贴纸来的。嗯，那你去庙里面去祈福的时候，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就是在那个红的那种像朱砂那样子给你点一点。 对对对。 但其实一般你去一些商店啊，你路边摊可能也有在卖。 你没去庙里点吗？ 有点过一次。对，因为它其实有很多旅游区里面可能里面就有附庙，然后而且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印度的灯节，所以我们到那里都要说 Happy Diwali。迪瓦里是他们的灯节，其实有点像印度的新年那种感觉。但我去的时候也特别不凑巧，因为呢就是印度跟那个北边的八国一向都就是感情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最近呢他们好像也是 德里不是爆炸吗？ 对，就是为了听说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好过灯节。 徐老师去喀什米尔好像前脚走后脚就炸。 对，我走了以后炸， 我到的那天炸了。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炸弹简直是追着凤凰卫视的一炸。 凤 凰卫视这个 正号，正号也是。 你没发现你总结这几年来，这个什么吕秋鲁威啊，一去巴格达战火硝烟的，还有一个俄罗斯的那个卢宇光，我现在还记得在枪林弹雨中狂奔嘛， 冲冲冲冲 子弹，还有一郑浩神情紧张，我们刚离去24小时，炸弹就在我们住过的地方炸了，你说简直是跟着咱们炸。嗯， 对，我是到了当天，不过还好我降落的地方是孟买，然后他炸的是德里，可是第二天， 差很远。 对，差蛮远的。但是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有关于爆炸的事情，而且你就发现整个印度呢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像我去的所有地方都感觉要有一种戒严的感觉。比方说你去，像我去了 Red Fort 红堡，就所谓德里的紫禁城，它就是一个也是很长的城墙啊，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就那泰姬陵在的那个， 不是不是，它是在德里，就在德里里面，泰姬陵在阿布。 哦，我知道那个，对 对。然后呢它真的是两三步就有一个岗哨，然后每个人都住着长枪，然后都是那种可以连发的那种长枪，然后所有的旅游景点 可以连发，你怎么做这个？这是比较落后的机关枪， 马逊， 就是那一种，真的就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 老式的苏联的武器， 打一阵还要倒水呢， 那我就不晓得。而且你去，就算去 shopping mall， 它也都会有那种就是金属探测的，每个人都要开包包。但我发现啊，印度真的是一个挺混的国家。 怎么？ 因为那个金属探测的那个地方啊，就算我拿着包包里面有手机走来走去，它都不会响。其实它就是做给你看的，而你可以感觉得到，乡下的地方，像我去的一些小城市，他们还是很热闹的在庆祝 Diwali， 就是还每天放烟火啊什么的。但是到大城市，可能真的就气氛比较不好了。所以呢，就是他们。感觉上今年他们的庆祝呢就变得比较淡。 你去了以后有没有造成这个骚动不安啊？像这么一个中国白的女孩子，这个啊，那印度男的会不会？ 我在这边真的非常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决定进军印度宝莱坞，因为我风靡了万千印度少年。 是吗？你在印度 知道 你在印度很有名吗？ 没有人认识我，其实。 宝莱坞嘛，就是阿宝来了就呜， 宝莱坞。宝莱坞是因为印度其实它的。电影年产量跟好莱坞是齐名的， 对对对， 它产量是超过好莱坞， 对 对。然后因为印度人真的说实在的啊，你真的去印度的戏院，每天都是水泄不通，人挤人。 中国这点香。 那儿人多，也没地方去，反正。 把中国也人多，现在没得去。 也不看电影， 中国的电影就是跟印度比比，哎呀，真惨。 可是印度人真爱看电影，而且你打开电视啊，都是歌舞剧。哎， 对，而且他看不厌的啊， 这看不厌。然后这我是觉得 这怎么看不厌的呢？ 我是觉得我唯一觉得不好。哒啦哒哒哒 啦哒啦哒。哎，他们这是几十年前的印度电影了， 到现在都是这样。 他不变的， 他真的不变，而且每次一定都是，比方说我们两个在饭厅里面见面了啊，好开心啊！下一个镜头就转到在那个草丛里面开始跳起舞， 就开始了啊。 那个景转得很怪，但当然现在也做的比较先进了，也是有所谓的枪战呐、啊嗯。但不知道为什么枪林弹雨还是得唱两首歌。 对，我记得印度的小偷嘛，都是阿巴拉古古， 我疼。但我真的在印度啊，一定要走那种战斗队形，就是包包一定要夹得很紧，因为印度人特别多，所以你去到任何地方，你都觉得你的包包很危险。 是吗？ 嗯，而且我觉得印度人，可能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印度人要欺负外国人真的是…… 哎，你先看几张照片，说是怎么风靡万千少女了，不是 少 男 少 男 啊？ 咱们来看一下。 啊，这个是在一个叫 Amber Ford。 哎呀，阿宝像外星小姐空降哎。 哎，别这么说，那天太阳真的非常晒啊。 再看。 啊，这是一个叫镜宫， 啊，里面点了， 全部都是那个镜子。因为就是要感觉像繁星点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王帮他的王妃做的。 哎呦，让我想起凡尔赛宫的镜厅哦。哎呀， 上流社会就是不一样。 额头点了一点。 哎，我穿了那个眼镜蛇，前面有个眼镜蛇，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啊，你吹这种蛇笛是吗？ 他没朝你扑过来啊。 没有， 他跳舞，他跟蛇跟印度人一样，一吹 蛇就跳舞。那个蛇特别晕，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头好晕，然后很嗨，不知道跟他干嘛。还有。 哎呦，好哎好哎，阿宝这小子是拿的啊！ 这个是一个叫做 宝莱坞报名照，宝莱坞报名照， 宝莱坞，嗯， 这是一个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的一个古庙群里面的一个古庙前面，但我觉得一直照那种游客照实在太无聊，所以就拍了一张非常无聊的不知道什么外星照。 哎，不错，古庙红颜这种对比啊，哎呀，真是阿宝不知道怎么奉承你了， 哎呀，太好笑了。这个就是我风靡万千印度少年的证据了。之前我跟我朋友讲， 原来都是儿童啊。 后面有少年，你看到了吗？ 我怎么 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呢？ 对，怎么就风靡他们了？ 你这简直是欺负儿童啊！ 你怎么这样讲？好，这个东西呢，其实这只是沧海一粟，就只是其中的一张而已啊。我们现在可以回来现场，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 好。 我从去泰姬玛哈林的时候呢，就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逛着逛着，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那种印度少年跟踪我，就我已经从上面逛一圈，然后下来了，他还跟着我。一开始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他们想要钱，因为你知道印度乞丐也挺多的。后来他们就说，photo please， 我还以为他是想叫我拿着相机帮他拍照，我还说好，他说 no with you。然后呢，我说哦，原来是要跟我合照。然后在泰姬玛哈林发生过一次，到了红堡之后呢，就发生更多次了，就是已经是陆陆续续一直有人要来合照了。然后连我朋友都说怎么回事。后来我们问了导游，就说呢，像我们这种中国白啊，真的在印度很受欢迎，对， 他们喜欢白的。 他们不晓得，他们大概觉得我看起来样子小，看起来可爱。 啊， 内心都虚了这样子。 不是说你在那里是大明星很有名， 没有认识我，其实他们就是想合照，对，然后就 那保行， 所以我就那我去真的觉得还挺开心的，决定进军那个印度保。 那我要去，那他们看我就是中国皇了，跟他们 是距离有点近。 他们就看到一个外国游客，他认为他漂亮，他们男的就会过来跟你拍照。有时候不是男的，有时候跟女的一起， 对， 有时候是两一男一女跟你一起拍照， 就他们就挺热情的。其实印度人，我觉得好的，我看到好的印度人是真的挺热情的，但是不好的印度人哦。真的非常令人气愤。 凡是对他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印度人。 对，你这侠女十三妹在印度又有什么气愤的事？ 我在印度真的有被气哭过的经验 啊！ 我真心，我回印度之后非常想念中国，因为我一直以为印度跟中国。 回印度， 我 他们说哪出事的？去宝莱坞了。 我一直觉得印度跟中国是背景非常相像的。都是比方说都是文明古国， 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嘛，然后人口也非常众多，农业立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去了就有点想要，不知道心情特别亲近那种感觉，但我去了之后真心觉得还是中国好， 你知道印度人真的是骗钱哦，真的是不吐骨头的那种感觉。 你说说具体。 比方说像我们去坐火车，你怎么你是没被骗吗？我们去坐火车的时候， 中国人骗钱吐骨头。 也是啊，但可能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们看我这个看起来是同样的人，三分亲就不骗我。他们擦鞋的鞋童嘛，然后我们明明都穿着球鞋，他还要硬过来帮你擦鞋。我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他就硬把那个擦鞋的那个膏挤在你的鞋上，说没擦给你看，擦给你看不用钱。但擦完一次之后就会说另外，那你擦完之后就跟你要钱，明明跟你说不要钱，后来又跟你要钱。好了，后来我们说我们没有零钱，哦，没有零钱，我们没办法找钱。就硬跟你要钱，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气愤。然后我们在德里呢，坐那种叫做嘟嘟的那种车，就是那种电动的摩托三轮车。嗯嗯嗯。不说你不知道，只要你是外国人，你说你要坐嘟嘟，他们车上的表一定是坏的，就是那种计程车的那种表啊，就是按公里数计价的，一定是坏的，还一定跟你喊价，然后喊的价钱都是那种，你会觉得你有没有搞错？我又不是在纽约坐计程车，怎么会这么贵？然后可是他们也很团结哦， 你还敢自己坐这计程车也 那到了印度就想做一些比较 对，这个阿宝，这咱们也得帮印度证明，骗子啊，不光印度有，中国也有，这玩意儿各国是平等的。 是 你这总之就是还是，所以说还是欧洲好啊。哎，我觉得这个 虚荣啊， 说实在话，上流社会啊，虽然它是价格 什么话， 就把上流社会挂在嘴边， 什么话，政治不正确。 没，它虽然价格贵啊，可是呢，它明码实价啊，人活得比较简单呐、啊。你知道我最近听我一些中国朋友讲啊，我就觉得在中国活得好讨厌。为什么一点啊？你在这个国家，你需要做一个很聪明的人才行，这个很烦。好比说他买房子，几个兄弟凑一起买房，你知道现在他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地产商就跟那个堕落到跟个体户一样。你问他价钱多少钱，这房子的价钱是吧，9000到这个9450吧。好，哥几个就以为这个了，临到签合约的时候你都看定了，一看哎，怎么变成9999了一平米，说你这跟当时说的不一样。他说哦，不同啊，你们这几个人是优先让你们挑这个房子的呀，别人是排队的呀，反正一大堆理由。你知道前一阵有一个挺著名的事件，一堆看房子的人就生生把这个售楼处给砸了嘛，酿成一个事件嘛，也是就那种这个价格上面飘忽不定。然后呢，比如说明明来了一大群人，但是呢他就放出很小的一部分房子，故意造成拥挤哄抬， 最近深圳房价涨得非常快，所以现在一系列的措施， 就所以说你就说不能明码标价，我现在很讨厌这个，因为我是个挺傻的人，对吧？咱希望活得很简单，再贵也好，买不起就得了。在中国你每天上街，你需要做一个聪明人，要不你就吃亏。聪明人你就知道呢，哎，总是可以讲一讲的，价格是说不准的，他一个价你一个价。你说你是生活在 就是前现代，就是不够现代。你买东西，他常常闹得你很烦。就你跑进去，你看一个电视机，你问他多少钱，他说1000。啊，你想好了，我准备买了哈。他等一下说，你没那个线，那个线还得加100，对不对？然后你说好吧好吧，我得100吧。然后他就说，你前面有个什么防护罩，或者是有个接收器，还得加200。最后总弄到你气得走掉为止。就这样， 所以而且这会造成一个我认为很严重的一个全民族的问题，就是说呀，儿童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长大，将来这一个国家全是骗子，或者说即便你是良民，你不是骗子，但是你会潜意识里假定每个人都憋着骗我呢，对每个人都不要轻易相信。 所以以前说的穷山恶水跟刁民就有关系， 那也不能这么说。当然法国巴黎骗子也不少，上流社会我也碰到过骗子，等着我再跟你们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贵的钱也住不到很好的， 对，这倒是。但是 德里，上流社会都， 但德里真的是只要你花得起这个钱，你就可以过非常非常好的生活。但是穷的地方，哎呦，我觉得真的是穷到，就我 非常贵啊，德里 心都碎了， 德里我 心都碎了。 对，就跟中国，像我前一阵子不是也做一些 西北 慈善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可能比中国还要再更糟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 哪里只一点点啊？我跟你讲，最简单那个数字我讲过好几次了，40度嘛。40度只有10%的人有空调嘛，而且都是长袖的，你40度的温度常温呢、啊， 你想中国四十度一天就不得了了嘛，他那个德里是常温，我去的时候天天四十度嘛，那90%的人都在街上，都是还听讲宗教活动啊之类的，就是当然是灵魂的力量比较大了。 我觉得宗教绝对给他们影响非常大，因为我看到很多印度人其实他们就觉得说这一生啊，就这样过了就算了，不用努力了，因为呢反正种姓制度已经规定我们这一生人生来就是当奴隶也好，或者当上流社会也好，不管了，下一生我们再说。 对，我们临死之前到恒河边上去。 他们怎么没有陈胜吴广呢？ 不知道哎，像比方说很简单，他们的英雄人物甘地先生，他们采取的就是那种不合作的运动， 对，非暴力不合作 的运动，对对，就跟我们中国的那种，比方说我们要革命或者那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跟民族性还是有 点。我上次讲过一次印度以后，有一个网友就传真给我一份，告诉我很多印度的暴乱啊、造反啊、游击队啊，很多事情。他意思说你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觉得总体上，你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跟我们的主张反抗的，比如毛泽东这样，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现在回过头来想，英国人征服印度一万英军呢、征服了印度啊，你想想看，所以印度是跟中国是很不一样，和平之邦， 绝对是和平之邦。但你说所谓的暴力，我觉得跟宗教还是有点关系，是因为印度是一个融合各种宗教的地方，比方说他回教人口也非常多， 对对，而且越来越多。 对， 现在这点他们印度教的人吧，就是说回教的人口他不限制，他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回教你感觉上回教是比较激进一点点，从我们去庙里面参观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啊，回教 像印度教呢，就是那种比较开放的，就是你来我就给你看，你要拍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就是他们也觉得那是可能是一个赚钱的管道或者怎么样。但是回教就是那种，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祈祷，不太适合你们进去。就而且讲话的那种语气啊，就是两种宗教就差很多。我觉得光是从这种小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宗教的态度不一样。 清真的回教，他非常讲究这种纯洁。 有没有去看那个很大巨幅的那雕塑，都是男女性爱的那个庙？ 我去的那个 有没有不好意思？ 我不是摆了一个这样的姿势吗？ 哦，原来是从那儿学的。 那就旁边还有生物啊。 他那个庙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雕刻。里面也有，外面也有，其实都已经毁坏了非常多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残留，所谓的欢喜佛啊，或者什么， 对对对， 而且都是那种高难度的动作， 对对对， 高难度动作， 真的觉得就比方说 学坏了，学坏了， 没有， 所以这个 你看阿宝这个表情， 所以这个练瑜伽， 对这个 练瑜伽对这个夫妻生活是有很大这个好处的，怪不得现在很多家庭妇女都爱练瑜伽， 这么群体的画面， 咱们去 广告，我突然害羞起来，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阿宝来讲一讲欢喜佛的问题啊。 这个团体操怎么样？ 他其实，哎呦，不是欢喜佛，他那个话啊，其实有点让人啧啧称奇。你没有想到印度是一个这么开放的国家。 不，印度教他推崇这个繁殖， 对两性或者什么的。比方说他那个墙上的雕刻这么长，所有人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赤裸的身体连在一起，就是 而且 接我接他，他接他这样， 而且都有行为动作。 哎，对，然后是各式各样的行为动作，要不然呢，就是会有那种超高难度，你觉得大概只有 Madonna 或者 Sting 他们真的有学瑜伽的人才做得出来的，还有人兽交，竟然还有人兽交， 是吗？ 哦，就是我看了都觉得怎么会连人兽交都会出现，因为这是庙，你知道吗？里面拜的其实是各式各样的佛。但是它旁边就这种东西是共融在一起的，我就觉得印度真的是一个让人， 但是是一个人类文化遗产，是一个很著名的。 其实，在性方面，我们比起我们的古人前辈，我们算是 封建的保守的， 我们是猥琐的多的， 对我们猥琐，我们下流。